中山未基，平地母也。父子豪，中山卢奴人，官至卫尉。子豪女弟为宣帝婕妤，生楚孝王。长女又为元帝婕妤，生平阳公主。成帝时，中山孝王无子，上以卫氏吉祥，以子豪少女配孝王。元延四年，生平帝。平帝年二岁，孝王薨，代为王。哀帝崩，无嗣。太皇太后与新都侯莽迎中山王，立为帝。莽欲专国权，成丁父行事，以帝为成帝后，母卫姬及外家不当得志京师，乃更立宗室桃乡侯子成都为中山王。奉孝王后，遣少傅左将军甄封，赐卫姬喜寿，即拜为中山孝王后，以苦行县为汤沐邑。又赐帝舅魏宝、宝弟玄爵关内侯，赐帝三妹叶辰号修义君，栽皮为成礼君，格子为尊德君，十邑各二千户。莽长子羽非莽隔绝卫氏，恐久后受祸，即私与魏宝通书记，教魏后上书谢恩。因臣丁父旧恶，积德至京师。莽白太皇太后诏有司曰：中山孝王后身分明为仁厚之意，条臣故定陶傅太后丁基背天逆礼，上见号位，喜定陶王于信都，为公王立庙于京师，如天子制，不畏天命，侮圣人言，坏乱法度，居非其志，称非其号，是以皇天震怒，火烧其殿。六年之间，大命不遂，祸殃仍重，竟令孝哀帝受其余灾，大失天心，夭命暴崩。又令公王祭祀绝废，惊魂无所依归。朕为孝王后，深说经义，明镜圣法，据古人之祸败，近世之救殃，为天命，奉圣言，是乃久保一国，常获天禄，而令孝王永享无疆之嗣，福祥之大者也，朕甚加之。夫褒义赏善，圣王之志，其以中山固安，护七千，以中山后汤沐邑。加赐及中山王黄金各百斤，赠副相以下至。魏后日夜提气，思见帝，而但意护意，与父交令上书求至京师。会事发觉，莽杀羽，尽诛魏氏之属。魏宝女为中山王后，免后喜合浦，为魏后在。王莽篡国，废为家人，后遂于族，葬孝王旁。